好，那请同学看一下这个79页，来先做个调查好了。各位在座，今年3个月后呢，今年8月份也要去参加这个律师司法官考试的，请举手。好，有报名就是要去考的，请举手。好，放下，大概一半的人数。那统计一下，是因为想说，如果大部分都不去考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可能呢，在课堂上来讲，就会先的进度呢，不用的这么的这个冲促哦，这么的赶，然后那因为还是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要去参加考试，那今年参加考试的话，请你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哦，这个一试的选择题的部分呢，那我们是有稍微听到说呢，这个去年呢考完后再检讨哦，说这个一试的这个题目呢出的这个鉴别度不足啦吼，就是可能大概考生有在反映吧，还是这些委员呢想到说这个一试的考题呢有争议的题目呢稍多，然后鉴别度呢也不是很够，所以今年可能会稍微的修正一下，说这个一试呢会改成呢实际案例的方式呢，题目比较多一点，也就是那种一个窝一个坑的吼，死背条文的考题会稍微少一点，会把它改成了比较灵活一点的这个实务的案例，然后呢大部分呢会倾向以这种呢排列组合的考法，也就是各位仔细观察一下，他现在呢要让这个题目有鉴别度，然后没有什么争议的话呢，那最主要的模式就是啊，他题目会故意把你设计成比较复杂一点，不难啦，但是会比较复杂一点。什么叫比较复杂一点呢？比如说告诉你说下列有这5个叙述，甲乙丙丁戊呢己呢这5个叙述，那这5个叙述呢请问你呢，那下列哪些叙述是正确的，它得浪费你时间看很多的一个描述。比如说呢题目是一个实际的案例，简单的题目，甲撞到乙，然后一个车祸案件，然后告诉你下列有这5个叙述，然后哪些叙述是正确的排列组合呢，那么第一个选项可能就是123，前面3个叙述是正确的，第二个选项是135，第一个、第三个、第5个叙述是正确的，所以说变成了你在审题的时候呢花的时间会稍微的多一点，但基本观念不变，只不过呢考题会稍微迂回一点，不会是那种一个萝卜一个坑，叫你看到题目，譬如说上诉是几天哦，20天这么简单的考法就不会了，它会稍微设计迂回一点呢，很多复杂的选项那你自己要做删除的一个工作，这是呢他们这些出题教授呢觉得说呢一试呢基本上就要考的稍微难一点哦，这样会比较这个鉴别筛选的一个动作。再来就是第二个呢，同学实务见解要背熟，因为去年的考题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是呢，命题者呢可能自己呢，比如说学者出题好了，学者出题呢他大概没有念过实务的见解，他不晓得说他这个理论呢最高法院的判例或决议有不同见解，所以他就考出来了，那同学就很难选啊，这个判例是甲说啊，学者是乙说，我怎么知道这选择你要选哪一说，所以形成有争议的考题。那今年会特别落实说，如果要出现有争议的考题的话，你看清楚题目，一定要求特别强调说依现行有效之实务见解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同学如果看到这种的问法的话呢，那就是以有效的判例跟决议为准，那基本上来讲呢选择题呢特别强调就是实务见解部分，所以同学吼，那些学者的独门暗器，然后你是要留到二试的时候考申论题实例题呢再去看，再去整理那些期刊论文，一试的阶段呢你的准备心态要健全哦。去年呢第一次考呢，那班里的同学呢，我们大概呢简单做个统计哦，这个上课前5分钟跟大家经验分享一下，可以节省你很多冤枉的时间。什么冤枉的时间呢？同学拜托你建设，你准备一试跟二试的态度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本末倒置。很多同学很用功，但是考试考得不好呢，基本上是你的策略跟心态不对。什么样的策略跟心态不对呢？一试的准备呢？讲一句良心话呢，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很压抑，一试的准备叫不要太用功啊，你可能听了觉得很奇怪啊，什么叫做不要太用功，这句话稍微解释一下，一试基本上是门槛制哦，你只要过那1/3，讲难听一点，你全国第一名也好啦，攀上悬崖那个全国最后一名也好哦，都是过关 pass 过去之后呢，一试的成绩完全不计入二试，那既然完全不计入二试的成绩的话呢，选择题的考法呢，你要要求你自己的一个方式是呢，别人会的你会就好， 别人不会的，你不用要求说你也会，因为去年你会发现没有考好的同学，大部分都是那种很认真啊，很奇怪哦，为什么很认真的同学没有考好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很认真的同学你会钻牛角尖，但问题是很多的问题呢，钻牛角尖可能在二试的申论题呢有十亿，比如说一个真点，假设这样考你考了，物资瑕疵担保跟不完全给付，假设是这个真点的话，你回答二试申论题实例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假说乙说丙说畅所欲言，你可以把你的学问呢尽量写上去。看过最高法院的决议77年第7次，詹森林老师的文章，王泽坚老师呢你也看过，你可以呢畅所欲言的呢分点分项，把你念书把你的实力展现出来。但是一试的选择题不用这样子做，一试如果考这个真点，就是请你把决议背出来。77年第7次决议呢，最高法院针对物资瑕疵跟这个不完全给付竞合的问题，简明扼要的呢记这个重点就好了。所以你有时候在一试准备考题的时候呢，如果你太去执着一些很琐碎的东西，硬是要说呢一定要念完整，要念得很深很细的话，那各位这对你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时间浪费。再来第二个心态就是呢，准备一试的时候呢，这个去年就讲了吼，但是同学啦，说当局者迷吼，你大家都听不进去。但是呢，今天还是要再讲一遍吼，你那个一试，因为是门槛及格制呢，各位，因为你站在这个台下呢，补习班呢，去年呢最大的工作之一就是呢，考完之后呢，做这个归纳跟分析统计的动作。统计什么呢？不会有人去统计那些呢考上的人啊，我们同时做一个工作，统计那些一试没有过关很哀怨的同学哦。统计出来的数字呢，果然不出所料哦。什么样的问题呢？准备的心态上面，请你切记主轴的时间摆在大科，民法、民诉、刑法、刑诉呢，行政法、宪法等等。小科的部分，同学的迷思一定要克服。什么迷思呢？很多同学哀哀叫是说一试负担好重，要考什么法学英文啦、法学伦理啦、国际公法等等这一些科目。跟各位讲啊，我自己呢练习考过法学伦理后，考完之后我自己的心得是，我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哦。这个法学伦理十题呢，只有对四题哦，我都觉得说，哎，这个题目出得很奇怪哦，按照伦理道德应该这样选，偏偏答案都跟我不一样。法学英文也是一样的，英文呢我自己呢上场去写呢，想说我的英文呢不怎么好，但是也不至于烂到很离谱啦。十题呢只有对三题哦，结论就是好在我早就考上哦，不然我可能呢参加国考心智呢一试就被刷掉了。但是呢问题就在这边，同学一定有一个紧张的心态，想说法轮没念过，国公没念过，法英没念过，所以我要花时间准备。各位这个想法今天再跟你煎一遍，听不听在你啦哦。什么样的建议呢？这一些小科不要花太多时间念，因为它绝对不是决胜的一个主轴。怎么说呢？正确的心态，这一些小科你要保持着呢，你只要差不多有一半二分之一的命题率命中率就够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一来呢投资报酬率低，法英法轮国公这叫没有范围的东西，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念，考出来的东西呢完全在你的范围之外都有可能。像你英文再怎么认真，不可能所有的单字呢全部都背过，不可能事情。所以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一些小科呢没有范围呢，然后呢题目的数量又少，占的分数又不是很多，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念？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呢，你就算花了这么多时间念，投资报酬率还很差。用功呢，去年真的有一位呢同学呢，为了准备国际公法，现在还真的有人把邱宏达老师那本国际公法的书呢，厚厚一大本哦，买来重刻一遍，照样共估了哦，这个命中率照样不到五成，因为没有范围的东西啊。有人准备法学英文呢，还真的保成高点的，两边的课都上完了呢。带了厚厚的这个呢英文的讲义呢，念了一大堆，一样哦，考得很差，因为是没有范围的东西。所以说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呢， 不要呢浪费时间在这上面。第三个原因是你要想的是远一点，如果你一试过了紧接而来的二试，二试不考你这些五四三的东西，所以这些五四三东西你念得再熟呢，二试用不到，反而形成时间的浪费。如果你把那个时间调控到念这些传统的科目，民法、民诉、刑法、刑诉的话，一举两得。除了准备一试之外，二试的考题呢也用得上。你等于前面在准备一试的时间，同时在准备后面的二试。因此在整个呢策略安排上面一定要特别提醒同学注意，不希望说你整个准备的心态呢偏掉呢，到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很用功，结果考得不尽理想。因为你真的静下心来想就知道，一试呢基本上及格制了，门槛跨过去就好了，你不需要要求自己能考多好，因为你考再怎么好呢，你也没有办法呢加计到二试的这个呢申论题的分数里面去。那简单的曾经做过一个小统计哦，这个正式的数据没有出来了，但是班里面一个简单的统计，去年一试过关进入二试，不是再刷三分之二吗？保留三分之一嘛。那些二试过关的，那大概960还966个同学，二试过关那960几个同学呢，大概有70%的人一试的分数都不高，刚好是的门槛跨过去，也就是呢一试呢反而分数考很前面的，二试很多人都落榜哦。那分析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一试的分数高是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小科法轮法英国公上面，结果一试过了之后呢，你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二试，你反而措手不及。二是那些传统的大科目，你反而在准备一试的时间点上面没有花太多的心神在上面，这就形成了所谓资源时间的浪费。所以你在打这一场仗的准备考试呢，那个策略的方向一定要调整过来。真的选择题是门槛及格制，你的心态一定要健全，架构在说别人会的我会就可以了，那些很冷门很偏很难的考题别人不会的我就送给他哦。因为有时候考试很无奈哦，你真的呢什么都没有念呢，考场上乱猜呢，搞不好命中率呢还比你用功念书的命中率还得高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哦。所以你的这个心态呢一定要记得稍微健全一下。这是去年呢考了第一年之后呢同学的这些心得呢简单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了哦。所以现在这个考试制度改了之后，你相对而来呢准备的心态呢务必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好，这是一开始的题外话呢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了。那后续一些呢准备考试的一些技巧啦，还有前人呢失败的这些错误经验呢，我们有空的话再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请同学先看一下这个79页以下。那我们今天这两堂课呢算是诉讼法前半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呢，最主要今天要介绍到的是共同诉讼的理论。等一下晚上的时间呢会提到这个共同诉讼相关的一些概念，还有带同学看考题。共同诉讼这个章节是国家考试命题率第一的单元。在进入到共同诉讼之前呢，来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把诉讼担当这个章节做一个结束。来很快复习一下上礼拜讲过的，什么叫诉讼担当呢？很简单的名词定义，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了，也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真正的权利人跟义务人呢并没有全部成为本案诉讼的原告跟被告，这就叫实质当事人跟刑事当事人分离。一旦有这种情形就称为诉讼担当。那一旦呢产生诉讼担当的现象之后呢，79页这边提到的两个考试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呢被人家诉讼担当那个人反而本身欠缺了当事人资格，你的诉讼实施权被剥夺了，你反而不能成为本案的原告被告，反而要由呢诉讼担当人呢来担当你进行诉讼。这是第一个法律效果，诉讼担当类型当中被人家担当的那个人呢欠缺本案的当事人资格，反而不能够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再来第二个考点呢，刮胡这边提到的，上礼拜请同学特别打两颗星，诉讼担当的形态里面被担当之人如果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的话， 后述就形成了程序合法要件欠缺的竞合，后面这个诉讼同时欠缺当事人适格，也违反一事不再理，构成同一事件。相关的重点我们上礼拜花很多的时间介绍，这是整个诉讼担当章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考点，特别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好，这个重点很快的扫描完之后呢，第四个大标题这个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好，诉讼担当人的权限，这个标题只是很简单的跟同学介绍，诉讼担当呢是诉讼法上的制度，诉讼法的效果跟民法实体法无关，所以即便呢诉讼法上发生了诉讼担当的现象，但是民法实体法上的问题呢还是单纯回归民法实体法来解决。来，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讲好了，今天譬如说是一个破产事件，甲是破产管理人，然后丙是破产人，甲告乙呢返还借款100万给丙，因为乙呢曾经欠这个破产人丙100万，但是要破产管理人呢担当破产人丙成为原告提起诉讼，因为破产事件是典型的法定诉讼担当，破产法就是剥夺丙的诉讼实施权，剥夺丙的当事人适格，所以一切跟破产财团有关的诉讼都要由破产管理人成为原告被告来进行。好啦，那国家考试题目民国60年代那个很早期的司法官呢考过你什么问题呢？在甲对乙提起的诉讼当中，请问同学，被告某乙可否主张抵消，主张民法上的抵消权？他说呢，乙对丙呢另外有100万的债权可供抵消，所以呢他要拿对丙的100万债权抵消呢，然后呢拒绝做清偿的动作。那请问你法律上是否是法？答案是是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抵消权这是单纯民法的制度，回归实体法的原则。回归实体法的结果你不要忘了，考点是在于说今天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真正的权利人是丙，这100万借款债权民法上真正的权利主体是丙，丙是实质当事人，所以丙既然才是诉讼标的的债权的话，债务人乙呢对债权人丙另外享有一笔借款债权可供抵消，他抵消权行使的对象当然是对丙行使，所以即便本案诉讼的原告是甲，但是如果乙对丙对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真正权利人有另案的债权可供抵消的话，民法上当然完全合乎334条以下的规定，你本来就可以拿对债权的债权呢来主张抵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卷要你写的重点就是乙的抵消是合法的，法院要下一个某甲败诉的判决，那么理由就在这边。这就是第四个标题提到的法定诉讼担当的权限，某甲的权限只有诉讼法上的权限，但实体法的问题单纯回归实体法领域，所以考法可以很灵活。刚刚我们举例是说啊，乙可不可以拿对丙的债权在这个本案诉讼中做抵消的抗辩，抵消的主张呢？可以。反过来问你第二小题，本案诉讼进行中，原告甲可不可以做一个债务免除的动作？同学，这种考法可以很灵活，你千万不要死背，重点抓住就好。原告甲能不能免除乙对丙的100万负债？答案叫免除无效。为什么无效呢？因为回归民法的基本原则，谁才可以做债务免除啊？债权人才有免除债务人债务的一个权利，所以在民法的角度，只有实质当事人真正的债权人才有资格立场呢去免除债务人的负债，所以真的要免除乙的那100万借款也是丙才能免除了。 啊，破产关于人家，你只是单纯诉讼法上诉讼担当的角色，你只有诉讼法的全能，你没有实体法的全能。这种考题的重点就是跟你强调实体法的全能完全回归民法的一般原则啊，你在民法上不是债权的身份，你当然没有资格做任何债务免除。所以原告甲如果在诉讼进行中对被告以为债务免除的话，答案是这个免除行为无效，法院仍然不得本于免除的行为判甲败诉，还是得实质审酌，如果借款债权确实存在的话，还是得判甲胜诉了。这是概念上来讲七九页呢谈到权限的部分呢，请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好，那么法定诉讼担当章节相关的重点呢，我们呢就很快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请你往后翻，来翻到86页，诉讼担当这个概念还没有结束。今天前半段时间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赶快把这个章节看完，今天的主轴要进入到共同诉讼理论的一个介绍。来，诉讼担当这个概念之下呢，学理上分成法定的诉讼担当跟任意的诉讼担当，这两个类型都叫诉讼担当了。好啊，差别在哪里呢？学说上为什么做这样的分类？非常好懂，法定跟任意区别的标准就是呢，你会产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原因，那个原因到底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还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授权？如果是基于法律强制规定所产生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话，这个就叫法定的诉讼担当。相反的，如果呢有一个案例里面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原因不是法律强制规定，而是当事人自由意愿下所产生的话，这一种的诉讼担当学理上就称为任意的诉讼担当。所以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是第一个类型的法定诉讼担当，就是同学在书上77页翻到的破产事件、遗产管理事件、民法242条代位诉讼，这一些的条文的共通点都是立法者强制规定说某人可以担当他人进行诉讼，所以会造成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原因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像黑板上这个破产事件，甲为什么有资格呢成为原告提起诉讼？因为破产法75条明文规定破产管理人就是有这个权限，完全不去管破产人丙本人的意愿，所以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所产生的分离现象。那相反的，也有一些情形是基于当事人自主意愿呢所产生的分离现象。那什么叫基于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呢？民事诉讼法最典型的制度就是41条以下的选定当事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什么叫选定当事人的制度。来，这个选定当事人的制度呢，书本是写在87页以下，从88页开始，你直接切入重点看一下41条的第一项。所谓选定当事人的定义是，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呢，不符合前条就是40条第三项非法人团体的规定，得由其中选定一人或数人呢，成为选定人及被选定人呢，全体起诉或者被诉。念完了什么意思呢？各位翻译成最简单的白话文，选定当事人的定义叫做呢，我们呢推派一个代表呢，代表大家进行诉讼。所以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推派代表的制度。那你把法条翻译成白话文，所有教科书呢抄来抄去呢，案例都举一样，连国家考试都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来考你。他们说呢 A 到 Z 总共有26个乘客搭乘同一台游览车，结果没想到司机甲呢打瞌睡导致翻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受有损害，所以这26个乘客打算对这个打瞌睡的司机呢提起一个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这个当然没问题嘛，因为你司机的疏失呢导致翻车，害我们26个乘客都受了损害。可是这时候立法者来的，他怎么说呢？理论上你们26个乘客如果要共同起诉成为原告当然可以，我们绝对不会禁止你共同起诉，你们要26个人成为共同原告当然 OK， 而你们要26个人分别起诉，分别提起26个诉讼，理论上也 OK， 但是立法者不鼓励。为什么呢？各位很简单，26个人受了损害，如果26个人分别独立提起26个诉讼的话，浪费司法资源。那如果一起成为共同原告，26个人成为原告一起告的话，立法者也说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会造成审理的繁琐。确实啊，26个人成为原告，我光发开庭通知书就要发26份，然后你们来开庭，每一个人让你们讲话讲3分钟好了，26个人就要讲1个多小时的，会造成很多审理程序的延宕。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干脆推派1到2个代表呢，代表全体来进行诉讼即可。所以选定当事人制度，晚近的期刊论文呢很常介绍，尤其是邱彦公老师非常推广这个制度，因为如果能够善用选定当事人制度，一定可以达到节省司法资源、诉讼经济的目的。确实啦，26个人一起来告，分开告太麻烦了，最好是你们26个人推派1、2个代表呢，代表大家打官司，将来判决的结果对26个人都发生效力，这是最简便的一种诉讼制度的设计。所以我们要大力推广这个制度。于是41条第一项就告诉你了，只要你们有多数共同利益之人的话，都可以推派1到2个代表呢，推派1人或数人呢成为被选定人，担当全体进行诉讼。投影到黑板上的案例就是这样，26个乘客呢，大家呢觉得 A 呢是念法律系的，可能打官司比较在行，所以大家就共同推派指定 A 呢成为代表，担当全体，代表全体进行诉讼。这时候 A 在民事诉讼法的地位就称为被选定人，被人家推派的叫被选定人，由 A 一个人担当全体，代表全体从原告进行诉讼。那选定当事人的模式就是原告刑事当事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被推派的代表 A， 但是 A 是代表大家提起诉讼，所以起诉状上面是26个诉讼标的。你是帮大家打官司，所以你的起诉状上面是26个声明，26个标的。因为每一个人受伤的程度不同， A 搞不好皮肉伤只有10000块医药费， B 呢伤到骨折了20万的医药费。每一个车上的乘客受损的情形不同，所以个别乘客的损害赔偿金额要个别声明。因此你在起诉状上面就是26个诉讼标的，分别针对26个人损害一一的加以主张。所以请问同学，选定当事人制度为什么叫任意的诉讼担当呢？你拆解一下这个法学结构，答案就出来了。第一个，因为它是标准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怎么说呢？挂名原告的只有一个，成为刑事当事人的只有 A 一个人，但是本案的诉讼标的有26个独立的请求权， A 到 Z 呢总共26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没有全部成为原告被告，标准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 A 成为原告，但是他所主张的 B 到 Z 的请求权呢，他自己并不是诉讼标的真正的权利人，他是帮别人代替别人来进行这个诉讼，所以标准的产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现象，所以他是诉讼担当的一种。那为什么叫任意的诉讼担当呢？ 因为会产生这种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原因，不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主意识、任意的授权，是 B 到 Z 愿意授权给 A， 由 A 代表他们大家进行诉讼，那是你们自己你情我愿授权出去，让 A 呢担当你们进行诉讼的。所以会产生这种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现象呢，并非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当事人的任意授权。好，在这个模式之下，请你注记一下41条第一项的选定行为呢，在诉讼法的定义，什么叫选定当事人、选定行为呢？选定行为指的就是把你自己的当事人事格地位、诉讼实施权呢转让授予给别人。所以选定行为呢，在诉讼法上的定义，同学一定要了解，我是把我实施诉讼的权能、当事人事格的角色授权给 A， 由 A 呢代替我成为原告，代替我成为当事人来打这个官司。这是呢选定行为呢在诉讼法上的定义跟概念，那请同学注意一下。好，以上就是呢我们把呢选定当事人41条第一项的定义，还有它为什么称为任意诉讼担当的概念呢，就借由黑板上这个案例跟同学做说明。那你搭配实际案例，这个抽象的法学概念不难理解啦。那你看一下我们88页阿拉伯数字第二点、第三点，这就是刚刚口述的内容。选定当事人制度的功能呢，就如同邱老师所讲的，简化诉讼程序、诉讼经济的要求，避免多数人共同成原告或分别起诉呢，所可能造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鼓励你呢，尽量推派代表呢，少数的一两个人代表全体来打官司就好了。这是制度功能，可以避免共同诉讼所产生的繁累跟程序的不经济。那性质呢是任意的一个诉讼担当。好，要件你注意一下。要件第一个最简单，必须有多数之人才有办法选定推派代表嘛。第二个要件，请你特别打个星号，多数人要有共同利益，也就是呢选定行为还是得要一点限制，免得造成所谓包揽诉讼。来，什么意思呢？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都会跟同学强调，选定当事人这种制度虽然要推广，但是有它的界限，也不能推得太广了。因为如果毫无任何界限限制的话，很容易形成包揽诉讼的现象。什么叫包揽诉讼呢？万一遇到一些坏心眼的人到处招揽诉讼，说哎，你出车祸被撞是不是，来，我来帮你当原告打这个官司，你们赶快都选定我为代表，授予我诉讼实施权，我来代表你们全体进行诉讼。立法者不希望看到这个现象，因为这个会产生司法黄牛任意包揽诉讼，所以我们特别加了一个紧箍咒，一个要件的限制。什么要件呢？41条第一项第一句话就说，一定是要多数共同利益之人才能借用这个制度。什么叫多数共同利益之人呢？就像你黑板上看到的 A 到 Z 呢，都是呢同一个车祸事件的受害者，你们就叫做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所以绝对不可以是法律上毫无关系之人呢任意授权给他人来进行诉讼，不行的，至少一定你们之间是法律上要有共同利益之人。好，所以考试的重点就是你怎么去描述何谓共同利益呢？来，现在共同利益呢，在邱连功老师主导之下，我们才广义说，你把书上第一句话画起来，只要多数当事人的主要攻防方法有共通性，就算是有共同利益之人。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很好懂。什么意思呢？只要你们之间呢有呢相牵连的一个争点或相牵连的事实证据的话，那我们就称为你们之间叫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听起来是很抽象了。来，你对照这个案例，同学请问你一下，为什么 A 到 Z 同样搭乘一台游览车出了车祸之后， A 到 Z 之间就算是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呢？因为你含涉到刚刚的法学定义里面， A 到 Z 是同一个车祸事件的受害者， 所以当他们要打侵权行为车祸官司的时候，这26个人所主张的事实，所主张的争点，一定至少都有一个共通性。什么共通性呢？他们一定都会主张加害人司机有故意过失，有可归责的事由。所以只要你们多数人呢，当你们要提起诉讼时，你们的诉讼有所谓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同的话，不用多，只要一个争点一个攻防方法主张是相同的话，我们就从宽解为你们多数人之间算是有所谓共同利益之人。那既然如此的话，你们之间就可以透过呢推派代表选定当事人的一个制度呢，来加以行使你们权利。那再举例来说，你活学活用一点，以前呢法研所曾经考过，如果说是呢房客好了，今天呢 ABC 三个房客，他们跟同一个房东呢租房子，结果呢房屋可能漏水呢，房东一直不来修，房客们就自己垫钱呢把房屋的漏水修好了。那你念过民法就知道，租赁物的修缮费用是要房东支付，房客如果带电的话，对房东享有求偿权限。好，三个房客带电钱之后呢，要跟房东讨这一笔钱，那三个房客可不可以推派 A 为代表呢，代表全体呢对房东呢请求呢返还所有带电的修缮费用？答案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 ABC 法律的评价上就是最典型的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因为呢你们在法律上都是要请求修缮费用，当你们分别起诉或共同起诉的时候，你们的诉讼一定至少有一个争点，有一个攻防方法的主张是相通的。哪一个争点至少会相通呢？你们一定都会主张房屋同一栋房屋有瑕疵有漏水，然后你们有带电款项。所以这三个人如果要各自起诉或共同起诉的话，你们的诉讼至少都有一个争点，一个主张的攻击防御方法是相通的。只要如此，法律上我们就从宽认定你们三个人叫做有多数共同利益之人，都可以透过选定当事人的制度推派一个代表来进行诉讼。这就是概念法学领域里面所谓多数共同利益呢这个名词的解释。同学稍微了解一下具体案例呢如何来说明跟理解。好，这个要件的部分看完之后，阿拉伯数字的第五点呢，选定的时期，这个更简单，在这个言辞辩论终结前随时可以推派代表，所以起诉前也可以推派，起诉后诉讼进行中也可以推派代表，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呢时间点的一个部分。第六点，选定行为的性质叫诉讼法上的单独行为，它是一个诉讼行为，但是是单独行为，无需被选定人同意。很多同学反映说看不懂第六点，稍微讲解一下，一分钟你就知道它法理的特色了。选定当事人后，国内的学说认为这个行为很像民法上面的代理权的授予，很像啊，很像是我授予代理权给你。那各位大一民总都念过，代理权授予呢是一个单独行为，我要授予代理权给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这个代理权授权的行为依旧有效。那同学会有疑问啊，不需要得到 A 的同意你就授权给 A， 那万一 A 不帮你打官司怎么办？本来就没关系，因为选定当事人游戏规则跟民法代理制度一样，你今天可以片面的把你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是个地位授权给 A， 不需要得到 A 的同意，不需要得到 A 的同意，你自己就要担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你授权给 A，A 在法律上可没有任何的义务，一定要担当帮你提起诉讼。所以呢，站在黑板上这个案例来讲，你们26个乘客呢，授权给 A， 可以不用得到 A 的同意，没有错，但是最好得到他的同意啦。因为如果没有得到他同意，你们就霸王硬上弓，就授权给他的话，他在法律上也没有那个义务，一定要担当你们提起诉讼。所以 A 要是心情不高兴的话， B 到 D 虽然有授予给他诉讼实权，但是他也可以呢 不帮 B 到 Z 提起诉讼，单纯为自己提起诉讼都 OK， 所以理论上来讲，这样的讲法并没有矛盾。把授权行为定性成单独行为，理论上并无不妥，因为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之下，被选定人呢，法律上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被授权之后要帮你提起诉讼，倒是没有了。所以理论上来讲的无需得被选定的同意，但是实务的运作上面来讲，我们通常选定人跟被选定人之间一定会有私下的协议，会有意思表示一致，不然殊难想象这个 A 呢会这么热心的来帮全体进行诉讼，或者是概念上来讲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那第七点，自己看，选定行为是诉讼行为，所以当然要有诉讼能力。这是我们前面的第八节45条诉讼能力讲过的制度，不再重复。任何诉讼行为要有效，都必须行为人具有诉讼能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前提。好，第八点稍微注意一下，92年新法呢，针对被选定人的权限呢，设有明文的规定。在44条里面提到，原则上黑板上这个 A 被选定的代表呢，有一切诉讼行为的权限，但是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四种行为呢，是比较不利的行为，选定人可以限制被选定人为之。所以 A 到 Z 呢，推派 A 为代表呢，如果对 A 不是很放心的话，他们可以在选定的文书、授权书里面特别强调说 A 不准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四种不利的诉讼行为呢，选定人可以稍微的限制一下被选定人的权限，这个技术性的规定同学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来第九点呢，这是诉讼担当的法理，选定当事人的效力。一旦选定行为有效之后，法律上就成为了一个诉讼担当的模式， B 到 Z 就变成单纯的实质当事人，那么刑事当事人变成只有 A 一个人，如此而已。这就是第九点所要强调的，选定行为一旦合法，选定人就是 B 到 Z 脱离诉讼，由被选定人 A 一个人成为原告进行诉讼，法理上就呈现了诉讼担当的现象。刮胡二跟刮胡三呢，各位今天先不用理它，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考点，不过这个考点后面章节才会提到。选定人跟被选定人之间可以做诉讼参加，这个诉讼参加模式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刮胡三，既判例依照401条的规定，被选定人 A 将来不管本案胜败诉，既判例都给予选定人 B 到 Z，B 到 Z 都要受到确定判决的拘束。401条第二项的规定，这个你今天简单听听就好。后面既判例的章节跟诉讼参加章节都会详细介绍，所以今天暂时不用管什么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看不懂是正常的。这下礼拜讲到诉讼参加章节的时候，会跟同学做详细的一个介绍。好，这是第九点呢，选定当事人的效力。好了，整个选定当事人呢，同学我们就带你先看到这边，可是考试的重点是在第10点以下。第10点选定的形态，还有呢91页第11点呢选定当事人资格的欠缺，整个选定当事人制度，法研所跟国考题目最爱考的就是呢第10点跟第11点，所以请你打2颗星号。可是这两个问题呢要先跳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最重要的考点呢，它是结合共同诉讼的理论，它把选定当事人制度结合共同诉讼的理论混在一起考你，所以考题会很有鉴别度，专门在测验同学的观念是否够清楚。所以我们要跟你介绍第10、第11这两段文字之前，当然得先跟你介绍完共同诉讼的理论。共同诉讼理论同学了解之后呢，回过头才有办法跟你讲解呢选定当事人制度如何去结合共同诉讼了。所以这两个部分先跳过去，等我们讲完共同诉讼理论之后，晚上的时间马上会回过头来呢再带你看相关文字。所以选定当事人制度暂时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收尾呢，我们先带你看一个比较简单的考题，跟共同诉讼理论无关的单纯选定当事人的考题呢，先带你呢看过一遍。来，你往后翻，请同学翻到97页以下。来，97页这边有一个专题叫消保诉讼的探讨。为什么要带你跳着看这个专题呢？因为最近的民诉研讨会期刊论文很流行做这种问题的讨论，那国家考试题目呢也曾经考过。最典型，你往后翻102页，91年律师高考。来，那这一些的专题呢，同学请你注意，不要死背后，你懂最重要。因为呢，这一类型的案例不止消保法有，很多的特别法规都有，所以你去死背消保法一点用都没有哦。你最重要是懂它的原理原则，懂了之后呢，那不管题目怎么变化，同学都是用同样一个基本观念去理解。好，那问题的起源在哪里呢？问题的起源就是呢，很多的特别法里面都有类似41条选定当事人制度的设计。选定当事人这个制度，民事诉讼法41条有规定，这是诉讼法上类似一个总则篇的规定，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制度的设计。但是呢，其他的特别法规里面，很多的特别法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如果特别法有规定的话，当然直接依照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才是回归民事诉讼法41条来处理。那所以呢，晚近期刊论文呢就在流行讨论说，有哪些特别法里面有类似41条选定当事人制度的设计呢？那就先从消保法切入，考题一定会丢给你一个条文叫你去分析。所以像国家考试，你放心，绝对没有人叫你背消保法，叫你背什么环保的法规，不会啦。他们真的要考的话，会把那个特别法的条文呢引出来丢给你，然后训练同学呢，你看到这个特别法的条文有没有办法理解说，哦，这个特别法原来它背后的法理精神就是选定当事人制度的精神。怎么讲呢？你看一下97页，当年呢律师高考考出来的时候，出题者就把消保法50条付给同学，叫同学看完消保法50条之后，你来分析一下消保法50条这个条文算不算是诉讼担当的类型。所以你看一下50条怎么规定的。消保团体对于同一个原因事件导致众多消费者受有损害的时候，可以受让20个以上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后，以消保团体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念到这边就好了。消保法50条前半段规定，翻译你绝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公益诉讼的类型。立法者说呢，老百姓的人民是一团散沙，所以人民如果因为消费纠纷叫他自己成为原告打官司的话，他可能呢不敢，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对抗这些呢大公司啦。所以我们就准呢，消费者呢可以呢授权消保团体呢，由这个消保团体，台湾最常见就是消基会，授权给消基会这种消保团体呢，由这些公益团体成为原告，帮你打这个损害赔偿诉讼。所以消保法50条就规定了，只要同一个纠纷的事件，20个以上的消费者呢授权给消保团体之后，消保团体就可以成为原告呢，对这些厂商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这就是消保法50条的规定，翻译你绝对没有问题。那考点怎么考你呢？来，你马上往后翻，我们请你看到102页，直接请同学看一下91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这个题目当年考出来争议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同学可以往前翻到97页。有的时候为什么叫你考前要记得拜拜呢？因为有时候拜拜就决定你的运气好跟不好。当年这个题目很有趣的现象是，越用功的同学死得越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考题出现的前2个月， 刚好就是你97页看到的注释68民诉研讨会呢才刚开过，讨论的专题叫消保诉讼研究。所以正常的法律人呢都会觉得自己赚到了，哎，期刊论文型的考题我考前两个月刚好有翻到这个文章，所以呢我刚好知道他在考什么。可是呢这是你不幸的开始哦。为什么呢？确实是期刊论文型的考题，那一年呢开的研讨会呢通说的见解呢在97页最下面，我国通说与会的学者认为消保诉讼构成任意的诉讼担当，构成呢类似选定当事人制度的任意诉讼担当，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按照通说的见解去写。偏偏这个题目的出题者呢采的是少数说，99页一般给付之诉说，所以变成反而是有看过文章的人分数很低，因为你都写通说的见解，偏偏人家当年考这一题独门暗器要你写少数说。好了，啊，这个争点怎么来的呢？请你先看到题目102页，假设你现在考场上看到这个题目来，第一小题， A 栋大楼有25个住户，那么呢依照消费者保护法50条的规定，对呢将其对房屋的出卖人以跟建筑师丙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给一个丁文教基金会。原来啊 A 栋大楼呢在921大地震中震毁，那大楼的25个住户认为我们这栋大楼会被震毁是建商呢抽工减料，害我们这个房子跟豆腐一样地震摇两下就崩毁了，所以认为是建商跟建筑师偷工减料，所以就列建商跟建筑师为被告要求损害赔偿。但是他们就依照消保法的规定把这个权利让给丁公益团体丁文教基金会，所以丁就列乙丙为被告。来，阿里把这个模式画一下，实际的受害人是这25个住户，而这25个住户呢就依照消保法50条的规定授权给这个丁文教基金会消费者团体，由消费者团体呢成为原告，对这一个呢偷工减料的建商跟建筑师呢提起呢损害赔偿的诉讼。这就是呢消保法50条的模式之下呢丁所提起的诉讼。随后甲一又基于同一个房屋被震毁的事实列乙丙为被告，要求乙丙连带赔偿。好，注意了，第一个诉讼呢假设是2月1号告的，那你都已经授权了，很奇怪3月1号的时候甲一又不甘寂寞，又针对同一个呢房屋震毁的事实呢单独成为原告，对乙丙呢提起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诉讼。人家说是考你，请问你后面这个诉讼呢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要怎么判？各位，第一小题打个星号，它是测验你的基本观念，刚好拿来验收一下上礼拜我们教的当事人适格的观念，还有今天所教的任意诉讼担当的基本观念合在一起，看你会不会写这个题目。来啊，这个题目呢是同学呢最常下课拿来问的，因为你回家如果买补习班的历解的话，你会发现宝成的解答跟高点的不一样，所以你又觉得很困惑了啊，两家补习班解的不一样，到底哪一个版本对呢？今天上完课就不要问了，因为没有对跟错，完全是因为你出发点的不同。多数补习班的解答都是采通说的见解，也就是呢期刊论文97页最下面的任意诉讼担当说，但是当年出题者是采少数说的见解。怎么样来的呢？来，文字的部分你不用抄，书上都有，请你黑板上呢花5分钟听懂之后，这个观念就永远跟着你的。念法律不要死背，你要灵活的运用了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我们先来看当年补习班解答的多数版本。当年呢大部分补习班的解答怎么写呢？3月1号呢甲一所提起的诉讼， 叫做当事人不适格，所以法律效果叫程序不合法驳回。各位啊，你看到的第一个解答是多数补习班解答版本，这个解答版本怎么来的？来听清楚了，这个解答版本的前提就是国内多数的学者把消保法五十条的性质解为是一个所谓诉讼担当的规定，讲白点，把消保法五十条解为类似民事诉讼法四十一条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为什么这样解释呢？骆永嘉老师为首的多数的诉讼法学者认为，消保法二十条所谓的消费者呢，授权给消保团体，那个授权指的就是呢，跟四十一条一样，授予当事人适格，授予诉讼实施权，把你当事人适格的地位、诉讼实施权的资格呢，授权给这个丁团体，由丁团体担当你们，代表你们进行诉讼。所以消保法五十条的解释跟民诉四十一条第一项一样，都是呢消费者实质当事人呢，把你们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的地位授予给呢第三人，由第三人担当你们、代表你们进行诉讼。所以性质上解为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授予诉讼实施权。那你这样解释，无可避免的，你就是把消保法五十条定性成跟民诉四十一条一样，都是一个所谓诉讼担当的形态。一旦授权出去之后呢，甲一到甲二十五就是单纯的实质当事人，那么由丁呢挂名的原告刑事当事人，产生了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现象。那既然如此，甲一都已经把当事人适格地位授权转让出去了，他事后再另行起诉，不就是最典型的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只要前面那个诉讼构成诉讼担当，被担当的甲一到甲二十五都会丧失诉讼实施权，丧失当事人适格地位。而你都已经丧失当事人适格地位，你还自己成为原告打官司，法律的效果不就是欠缺当事人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吗？所以第一套解答的版本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的时候首先跟你复习的诉讼担当人的权限里面呢，各位书上呢七十九页这边提到的，不管是法定诉讼担当或任意诉讼担当，反正只要构成诉讼担当的话，法律效果就是被担当的甲一到甲二十五呢丧失诉讼实施权，丧失当事人适格地位，所以你再另行起诉，当然就是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嘛。这是你坊间补习班看到多数的第一个版本解答这样来的。但是当年这个题目你要拿高分，要写的是第二个解答。很多同学看不懂黄色粉笔这个解答怎么来的，为什么同一个题目有第二个解答版本，少数说说呢，后面这个诉讼当事人适格，法院要以呢甲一本案败诉呢加以驳回，为什么会有这个答案呢？来听清楚了，上礼拜我们教过你的当事人适格的判断，什么叫当事人适格判断呢？忘记的同学翻一下三至三十二页那个当事人适格的基本架构，来稍微听一下，点一下就懂了啦。少数说的学者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消保法五十条的性质不应该这样解释。各位，我们刚刚讲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出发点都是在研究消保法五十条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少数说学者认为，消保法五十条，你仔细看它的条文文义，根本不应该解为诉讼担当，应该要解为民法上的债权让与。 答题的关键就是这句话。当年这个题目你要拿高分，这句话点出来呢，这个题目就可以拿12分以上的。怎么说呢？你看一下消保法50条，出题者要强调的重点就是，你回到97页，消保法50条明明讲说，消保团体是受让20个以上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各位把条文里面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框起来。少数说学者为什么这个理论蛮有道理的，他说你们条文看清楚了，法条是说消保团体受让的是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代表说消费者是把他诉讼标的的请求权，那个侵权行为实体法上的权利，整个债权让予给消保团体。所以这个时候消保团体受让的不是单纯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是个地位，不是，消保团体是整碗捧去，他所受让的是诉讼标的的债权全部，人家是把实体法上那个请求权整个权利端给你，构成民法上的债权让予。既然消费者是把自己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实体法的债权呢整个让予给消保团体的话，所以消保团体这个时候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没有发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因为消保团体这时候本身就兼具有诉讼标的权利的地位。哎，我可是受让别人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我现在自己就是民法上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我自己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法上的权利人的。而我自己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我又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所以我打的这个官司性质上叫一般给付之诉，根本不发生我担当别人代表别人进行诉讼问题，没有诉讼担当的问题，我是单纯的为自己诉讼，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典型的一般给付之诉，法律上并非诉讼担当，因为并不存在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的现象。那既然是一般的给付之诉，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2月1号跟3月1号所提的这两个官司之间不具有诉讼担当的关联性。既然不具有诉讼担当的关联性的话，后面甲一单独提起的诉讼，甲一在3月1号单独提起的诉讼，跟前面2月1号的诉讼一样，性质上都叫一般给付之诉。因为你前提已经定义说这两个诉讼间没有诉讼担当的关系了，既然你前提已经定义这两个诉讼没有诉讼担当的关系的话，那代表两个诉讼性质上都是单纯的一般给付之诉。既然都是一般给付之诉，回到32页，我们一开始教你的当事人事格判断的原则叫什么呢？原则叫刑事审查说，片面的单纯的以原告声明的外观来判断，原告只要敢讲自己是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你就当事人事格了。至于你有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否存在，那是本案胜败诉实体上有理由的问题。因此呢，第二个版本的解答，3月1号甲一再另行起诉，性质上既然是一般给付之诉，所以当事人事格判断就是甲一只要敢声明自己有权利，对方要负担义务，当事人就事格了。可是呢，法官要下他败诉的判决，为什么呢？因为甲已经把呢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丁团体了，你既然已经把你呢民法上诉讼标的的权利债权让予给丁了，你的债权都让出去了，你还主张这个债权，所以这个债权诉讼标的的权利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效果叫做本案败诉。我们本案审理后发现你根本没有那个请求权，没有那个诉讼标的的权利，因为你已经债权让予给别人了，这是本案胜败诉实质审理的问题，所以才会产生第二个解答版本呢，反而变成当事人事格，但是本案败诉。 同学只要了解这两个解答的差别点在哪里呢？这些法理理论上背景的不同的话，相关解答差异看起来会轻松很多，不用再被死背为什么同一个题目呢会有两家补习班不同的解答版本出来。好，那么这是我们简单的呢借由呢这个呢消亡法的专题呢来跟同学说明选定当事人以及跟他相类似的消亡法五十条的规定呢在诉讼法上呢投影成实际的案例，它的一个考题重点所在。那顺便简单的借用91年的律师高考第一小题呢来把相关的案例事实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第一小题看完之后来回头看第二小题。来，第二小题呢，当年这个题目的出题者呢，其实呢，事后呢，被同学在这个 BBS 上骂翻天哦。骂的原因是呢，放独门暗器呢来伤害同学哦。这个期刊论文呢，每一个用功的看过，大家都写法定诉讼担当说，10个有9个是写白色粉笔这个解答，结果没想到公布出来呢，是少数说，大家就在骂这个出题者。那出题者很委屈呢，他也稍微澄清一下说，是同学自己脑袋呢不够灵光哦。怎么讲呢？因为如果你脑袋够灵光的话，你看一下91年律师高考。出题者很委屈的说，我第二小题就是在暗示你第一小题的答案，出题者说的也不无道理啦。怎么讲呢？各位你看第二小题怎么问你，如果 A 栋大楼，同一个事实哦，如果 A 栋大楼全体住户25个人呢先共同起诉，诉讼进行中全体原告选定甲乙为当事人。出题的讲很大声说，同学自己程度差，不要上网骂老师。为什么呢？第一小题确实有学说争议，但是你仔细想，如果我第一小题考的是通说见解，我第一小题如果你把消保法50条定性成任意诉讼担当的话，那我第二小题不就等于白考了？因为我第二小题正是在考你说，如果这25个住户不依消保法50条改依民诉41条选定甲乙为当事人，哎，我第二小题都考你假设他们改用选定当事人制度了，就代表说呢第一小题一定不要你写诉讼担当的结论。因为第一小题如果要你写诉讼担当的结论的话，第二小题再重复考你41条不就是同一个争点重复出现吗？所以这是出题者自己要解释说呢，同学看一下第二小题就应该知道，第一小节在暗示你才少数说一般给付之数的见解呢。好，不管了，你看一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就改成说，今天这25个住户不用消保法的规定，他们改用回呢民事诉讼法41条选定当事人一般规定，他们就授权推派甲乙为代表呢担当全体进行诉讼。好，那既然如此的话，第二小题毫无疑问标准的任意诉讼担当，因为你们就是用呢民诉41条的规定授予诉讼实施权给这个甲乙。好，单纯的诉讼担当授权给甲乙之后，甲乙就是合法的原告。随后来现请来了，原告甲二在诉讼系数中死亡，继承人向法院声明承受诉讼，请问你甲二的死亡是否影响甲一被选定人的资格，不得否承受诉讼。第二小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无聊考点，很多人看不懂在问什么，那你注记结论在旁边，只要是诉讼担当，那么学说上有一个解释是，实质当事人所生的事由都不影响刑事当事人。怎么说呢？这里不要说条文没有讲就不会，这是很简单的法律理论了。你今天一旦选定当事人发生了诉讼担当的现象之后，法律效果就是甲二到甲25脱离诉讼，成为单纯的实质当事人，只有甲一这个被选定人才是合法的原告，合法的刑事当事人。既然只有甲一是合法的刑事当事人的话，随后甲二死亡完全不影响甲一的被选定人资格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投票推选你做代表，推选完之后啊，我个人死亡了，当然不影响这个被推派人被选定人资格。 那也不发生承受诉讼问题。甲二死亡，他的继承人也不用承受诉讼，为什么呢？第二个问号的考点，同学要注记在题目旁边，它也是一个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什么理论呢？我们所有民诉的条文规定，同学听清楚了，所有你看得到的民事诉讼法法条的规定，只要提到当事人三个字，专指刑事当事人，专指挂名原告被告的刑事当事人，不包括实质当事人在内。什么意思呢？第二个问号的考点是后面章节才会提到的168条。不过没关系，你可以提早看一下，因为这是考你基本理论。168条说呢，当事人死亡，诉讼程序要由他的继承人承受诉讼，承受他当事人的地位。各位啊，这个条的当事人，回到我们刚讲的考点，专指刑事当事人，只有挂名原告被告的当事人死亡，才会有继承人承受诉讼，承受原告被告当事人地位的问题。那这个法条既然专指刑事当事人的话，不包括实质当事人在内，所以你回过头看这个题目，考点太简单了。第二小题挖的洞是什么呢？甲二死亡，他的儿子戊要承受诉讼，考卷上就写根本不生承受诉讼问题，因为168条所谓的当事人死亡由继承人承受，条文适用的前提是刑事当事人死亡才有承受诉讼问题，实质当事人死亡讲难听点，你死你的后根本见诉讼，完全不生任何影响，根本诉讼程序不会停止，也不用由你的继承人儿子出面来承受诉讼。这就是第二小题，这两个问号考你诉讼法上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观念，借这个机会顺便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选定当事人任意的诉讼担当制度基本的概念，我们就先为同学说明到这里。那紧接着呢，同学书本往前翻，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单元，共同诉讼。因为诉讼担当呢，后面留下一个尾巴，就是选定当事人制度结合共同诉讼。既然是结合共同诉讼，回过头来要先跟同学介绍这个整部民事诉讼法国家考试命题率排名第一的单元，共同诉讼的理论。那同学如果买补习班出的历届考古题解答的话，真的不夸张，你从民国70年看到100年为止，这31年来的国考题目呢，律师司法官加在一起呢，60几个年度共同诉讼的考题呢，接近90个考题后，所以题目的频率数量非常多，它是国家考试排名第一名的一个章节后，稳坐冠军的宝座。可见的这个单元呢，立法者跟出题者对他重视的程度，所以同学今天一定要彻底了解这一套理论。这个理论拜托你哦，千万不要用背的，因为有时候呢，现在暑假快到了哦，上这个总复习班，很多同学要踏进考场了。那从同学下课问的问题呢，我们都很担心哦，担心在哪里呢？从你嘴巴开口问的问题就知道，你整个基本观念都没有，都在死背一些奇怪的东西，听不懂的干脆用背的，啊背的哩哩啦啦吼。所以问你说，哎，你这个考卷答案为什么这样推？你自己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说呢，哎，哪一本补习班的书教你这样背？哪一本补习班的讲义教你这样背？你脑袋永远都背说啊，共有的诉讼一定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问你为什么共有一定是固有必要，讲不出来。然后呢也背了一堆，只要是呢公司法上的撤销股东会决议啦，还是什么公司法上的诉讼，都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一样问你为什么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讲不出来。所以你不要去背一些有的没有的什么口诀啦，你只要把基本观念厘清，真的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之后，什么都不用背，所有题目过来全部都可以用基本的观念去做推论。这是这个单元呢在学习之前特别提醒你注意的，因为考的类型实在是太多变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用死背的， 你绝对背不完了，而且死背的容易忘，万一考题稍微灵活转换一下，你背了老半天的东西全部都是白搭。所以呢，在进入到共同诉讼章节之前，特别要求你呢，一定要真的懂这套抽象理论到底在讲什么。好，那请你回到我们书本来看一下35页以下，进入到今天的主轴第四节共同诉讼的章节。先解释一下名词，何谓共同诉讼呢？35页提到，是指在一个诉讼程序上，原告或被告其中一方呢有数人以上，那这个就称为共同诉讼。非常简单啦，什么叫共同诉讼啊？只要你不是一对一的形态，全部都叫共同诉讼。也就是说呢，今天在具体的诉讼里面，如果原告或被告其中一方是复数的，今天如果说甲告乙呢，民法184侵权行为要求赔偿100万啊，这个叫做非共同诉讼，因为单一原告单一被告。可是今天如果改一下，是一个共同侵权权的案例，乙跟丙呢一起把甲打成重伤，甲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要求损害赔偿。这个考题就是在考你共同诉讼，因为原告或被告只要其中一方人数是复数的话，这一个诉讼的结构就叫共同诉讼。这是一开始的共同诉讼这个名词的定义。好，接着请问同学，为什么它是国家考试命题率最高的单元呢？因为共同诉讼在实务上发生的情形很普遍，立法者为了求得纷争解决一回性，世界各国诉讼法的主流立法思想都一样，广泛的承认并且鼓励人民使用共同诉讼。因为鼓励呢人民使用共同诉讼制度，才能真正达到节省司法资源、纷争解决回信的目的。什么意思啊？哎，同学看一下黑板上，今天如果你是某甲，乙跟丙把你联手打成重伤，站在立法者的角度，他一定希望你两个一起告，冤有头债有主嘛。乙跟丙把你打成重伤的，你要告呢可以，但是拜托你吼一起告，列乙丙为被告，提起一个诉讼就好。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一起告，你老兄坚持要分开告，2月1号先列乙为被告，5月1号再列丙为被告，法律上虽然 OK 啦，但是立法者就皱眉头说，干嘛这样呢？两个一起打你就一起告，开启一次审判程序，使用一次司法资源就好了。你为什么这么奇怪，坚持要分开告，2月1号告乙，5月1号告丙呢？这样切割告诉的结果呢，反而浪费司法资源，会有重复审理裁判矛盾的现象。所以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合理的节省司法资源，世界各国立法例呢，不但承认共同诉讼，而且都是广泛的呢推广的，希望你尽量利用共同诉讼，因为一次的审判资源，一次的审判程序，就把多数主体间的纷争合并加以解决，这个确实有助于达成呢司法资源合理化分配。那既然鼓励使用共同诉讼这个制度的话，那我们就来研究了。当你发生共同诉讼现象的时候，考点在哪里呢？来，你回到黑板上，先不要急着看理论，这里我们一定要训练同学的你的观念很清楚。共同诉讼既然要推广这个制度，可是推广的同时，无可避免的，世界各国都面临到一个共通的问题点，这个问题点就是人多嘴杂，意见不一。什么意思呢？各位很好懂啦，当你呢有多数的主体进入诉讼，当你有多数原告或多数被告合并在一个审判程序的话，人一多一定产生一个现象叫人多嘴杂，意见不一。像黑板上的案例，所有国考题目都考你什么呢？乙丙列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判甲全部胜诉，判共同侵权行为成立，乙丙要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 然后呢，两个被告败诉的前提下，内讧意见不一，一个被告乙说不公平，我要上诉到底；另外一个被告丙说算了啦，打人赔钱天经地义的，我们不要上诉了，舍弃上诉。这个叫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所以题目就问你了，啊，一个说要上诉，一个说不要上诉，本件诉讼到底有没有发生合法上诉的结果？所有国考题目没有例外，只要是共同诉讼，一定就是考你说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决定效果，这就是整个理论要讨论的重点。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当共同诉讼人意见不一，诉讼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到底以谁的诉讼行为为准？这是一开始同学先了解整个理论的背景跟他主要所要探讨的问题。好，在这个前提之下，来慢慢的跟你说明相关的概念。首先呢，请你看一下35页。35页呢，首先呢，先跟同学很快的看一个法条，53条。这个53条呢，现在变成民事诉讼法上的盲肠条文了。以前很重要，但是现在呢，变成被打入冷宫，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各位看一下53条，对照我们书上35页最下面的一个说明。为什么说现在变成盲肠条文了？以前大概在民国70年代，姚瑞光老师在出题的时候，姚老师老一辈的学者很强调法条的文义解释。啊，什么叫文义解释啊？你先看一下53条。53条说呢，两人以上符合下列3款情形之一者，得成为共同诉讼人，一起成为原告起诉，或一起成为被告被诉。所以早期姚老师他们很强调，你要打共同诉讼，一定要符合53条规定，因为53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你们要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一定要符合这3款情形之一，如果不在这3款范围内的话，不可以成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所以你很快扫描一下这3款在讲什么。文字都不用抄，因为我们书上35页到36页都有详细跟你说明这3款的定义。第一款叫做诉讼标的的权利物为其所共同者，翻译成白话文吧，什么意思呢？共同诉讼人主张的是单一同一个实体法的权利。你如果大家都是主张同一个诉讼标的、同一个实体法的权利的话，那这个就是第一款的情形，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举例来讲，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今天甲乙共同跟丙签一个买卖契约，教科书怎么讲的？这个买卖契约就是呢，我要买丙的 A 这块土地。那为什么要共同签约啊？因为这块土地很贵，2000万。甲乙呢，没有人有资格呢，有能力一口气拿2000万，所以我们两个干脆呢，各拿1000万出来，共同成为买受人，共同签一个买卖契约。买卖契约的内容就是呢，我们共同跟你买这块土地，将来土地要过户，成为我们两个的共有关系。那甲乙是共同成为买受人，跟丙缔结一个买卖契约，钱付了之后，丙呢打死都不把土地办过户，所以甲乙就共同成为原告，主张买卖契约的请求权，要求丙移转土地的所有权。各位，这个诉讼就是第一款最典型的，甲乙可以成为共同原告，因为甲乙成为共同原告，就是符合第一款诉讼标的的权利物为共同诉讼人所共同者。从头到尾，诉讼标的只有一个法律关系，就是那一个买卖契约。那一个买卖契约是你们甲乙共同签的，是你们共同原告呢共同签署缔结的，所以两个原告都是主张同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构成第一款的情形，因此甲乙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符合53条第一款。这就是第一款所谓的诉讼标的的权利物为共同诉讼人所共同享有的情形。 再来第二款呢，第二种可以成为共同诉讼的叫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同一个事实上跟法律上的原因发生的，很抽象，什么意思呢？各位注记在法典旁边啊，同一个社会事实所产生的多数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这个就是第二款的情形。好，什么意思呢？书上有写啊，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最典型的长这样。什么叫同一个社会事实呢？产生多数的诉讼标的权利物呢？譬如说，丙开车闯红灯，一闯红灯，同时撞伤两个路人，甲乙刚好手牵手的过马路，被闯红灯的丙呢撞成重伤。侵权行为的事实，开车闯红灯只有单一的事实，同时撞伤两个人，这两个人依法论法。各自享有独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那请问同学，这两个人可不可以共同成为原告，向丙主张侵权行为赔偿呢？可以，因为甲乙如果成为共同原告，就是53条第二款所谓的甲乙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权利物那个侵权行为的法律关系是同一个事实上的原因所发生的。同一个丙闯红灯车祸的事实呢，产生的多数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那甲乙就可以成为共同原告，一起对丙呢要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这就是第二款的一个情形。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你对照实际的案例，能够辅助你理解。再来看一下第三款。第三种可以成为共同诉讼的情况叫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同种类，而且本于事实上法律上同种类的原因发生。哦，这个有够抽象，什么叫诉讼标的是同种类，然后还要本于什么同种类的原因事实发生的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们多数的当事人主张的诉讼标的权利的类型相同，除了权利的类型相同之外，发生的原因呢是基于呢同一类型的原因。念完了你还是觉得很抽象，什么叫诉讼标的是同一类型，连发生的原因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原因呢？那你看一下我们书上呢所有教科书举的例子，大家都抄来抄去的了。第三款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呢，ABC 呢来跟甲房东呢租房屋，三个房客，各位呢念大学的时候呢，很多房东就把房间呢隔成好几个套房，同一个房东呢分别把房间出租给三个房客。 A 呢可能是2月1号签的租约， B 是3月1号签的租约， C 呢是4月1号签的租约，三个房客搬进来的时间点不一样，分别独立跟房东签署一个租赁契约，所以在民法上是三个独立的租赁关系。后来这三个人呢串联起来呢抵制房东，三个房客凑在一起呢发现大家要对房东很不满哦，很不满的结果，三个人串联起来拒付房租。拒付房租的结果呢，请问同学，房东可不可以列三个房客为共同被告，起诉呢要求三个房客各自给付积欠的租金？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你仔细看这种情形，就第三款所谓的诉讼标的是同种类，房东告三个房客的诉讼标的请求权都是同一个类型，叫给付租金的请求权，诉讼标的是同种类，但是呢而且呢本于同类型的原因发生， 同样什么类型呢？积欠房租、给付迟延这个类型的原因呢，所发生的权利，所以可以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主张，这就是第三款的情形。那你仔细看第三款跟第二款差别在哪里？黑板上这两个案例对照一下，第三款跟第二款差别点是啊，应该说他们的共通点都是诉讼标的的类型一样。第二款呢，两个原告主张都是侵权行为，诉讼标的类型一样。第三款呢，主张的诉讼标的三个请求权是同类型的，给付租金请求权。所以二三两款的相同点是，当事人主张的诉讼标的权利的类型是一样的，这叫相同点。啊，相异点在哪里啊？第二款那多数的诉讼标的是同一个社会事实、同一个车祸事实所生的，但第三款所称的同类型的诉讼标的并非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生，而是三个各自独立的社会事实，三个各自独立的租赁契约签约的事实，只不过偶然的这三个事实是同种类、同一个签立租赁契约的类型所生的。这就是二三两款的概念法学的不同点，你透过实际案例对照下，很清楚的就知道二三两款的区别在哪里。抽象的法学文字翻译成具体的案例，比较能够辅助你理解。好，那讲完之后呢，各位中场休息前呢，为什么告诉你说现在呢53条变成仅供参考的盲场条文？因为现在我们共同诉讼采的观点叫类型扩大论，在邱连光老师的倡导之下，邱老师最强调纷争解决一回性，避免司法资源浪费。所以在这一顶大帽子的上位概念之下，你一定尽量鼓励人民呢广泛使用共同诉讼。所以我们现在学界通说的见解认为，你有53条这三款一定可以成为共同诉讼，而如果你没有53条这种情形，也从宽准你提共同诉讼。宽到什么程度呢？你注记在法条旁边，现在你能提起共同诉讼，学者的定义是，只要共同诉讼人间主要的争点攻防方法相同的话，从宽都准你们提共同诉讼。所以完全借用你刚刚41条选定当事人念到的观念，借用41条，只要你们多数人间有所谓共同利益，也就是主要争点攻防方法主张有相同点的话，我就从宽准你们成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了，根本不用受53条各款的拘束。举例来讲，最典型的国考案例，各位啊，等一下就会带你看到题目，国家考试呢这个题目考了 N 遍。什么题目啊？请问你债权人能不能列主债务人跟保证人成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目前实务跟学说一致的见解肯定说，你可以同时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清偿借款以及履行保证责任，这是目前毫无争议的，国考出现 N 遍的。那请问同学，严格来说啊，那你为什么可以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这一种情形，你用53条去思考，你会发现根本不属于53条。可是我们学界通说还是认为不属于53条的，依旧从宽准你呢列为共同被告。各位啊，这个情况为什么跟53条无关呢？因为你列债务人跟保证为共同被告，你对债务人主张的是借款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你对保证人主张的诉讼标的是保证契约的请求权。所以呢，你对债务人跟保证人这两个被告分别依照不同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既然如此的话，它跟第一款绝对无关。第一款是说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共同诉讼人所共同者，这个题目不是。 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借贷契约是2月1号签的，保证契约搞不好是2月3号签的，所以两个契约、两个请求权各自独立，并不是共同被告乙丙呢所共同享有的单一法律关系，哎，绝对不是单一法律关系嘛，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跟第一款没有关系。那是不是第二款呢？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同一个社会事实发生的，也不是。借款的请求权可能是2月1号签的借贷契约，保证契约搞不好是3月1号才签的，两个请求权各自是不同的事实时间点发生的，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衍生的，所以跟第二款也没有关系，跟第三款更是八竿子打不上边。第三款讲的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类型是同种类，哎，借贷跟保证，这是民法在个里面两种独立不同的契约类型，绝对不是什么同种类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哦。所以跟第三款更是八竿子打不上关联，所以呢，跟53条各款都不相干。但是现在我们依旧承认可以列乙丙为被告，为什么呢？因为套用邱老师那套理论，现在通缩的见解呢，从宽的审酌共同诉讼，只要共同诉讼人间有所谓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的话，我就一概从宽解为你们可以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那像以这个案例而言，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至少有一个争点是相通的，哪一个争点呢？就是呢，借贷关系是否存在这个争点。因为借贷关系是否存在，除了影响借贷请求权是否成立之外，也影响保证责任是否存在。因为各位念过债个都知道，保证契约从属性的理论，债个的745条，保证契约叫从契约，它附属在主债权债务的借贷契约上面，要主债权债务关系有效存在，这个呢从属性的保证契约才会有效存在，所以学理上称为保证契约从属性。所以丙到底要不要负保证责任，也攸关着借贷的事实是否存在，所以这两个人列为共同被告，在诉讼中至少都有一个争点是相重叠的，这个争点就是借贷的事实是否存在。因此只要有主要争点共通、攻防方法相通的情形的话，一概从宽解为你们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人，一起起诉或一起被诉。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53条现在显得非常的多余，变成盲肠条文。所以你就简单了解，有53条各款一定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但没有53条各款，只要你符合主要争点相通的前提，依旧可以成立共同诉讼关系。这是一开始共同诉讼的一个呢法律理论的发展呢，我们先把这些前导的法理思想跟基本的条文解释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剩下最重要的37页以下类型的判断，普通共同、类似必要、固有必要三分法的一个概念判断呢，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场时间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